不管怎么说吧，小的时候可能都受过这样教育，但是这回这测试结果不是太令人满意。现在小朋友都比较能言善谈， 嗯， 啊，都比较大大方方， 不会聊起来了。 有时候太大方了，他有点危险隐患， 哦， 知道吧？安全得注意啊。 对， 不管怎么说，今天就聊聊这话题，讲讲你小时候有没有被陌生人，比如聊天啊， 嗯， 问话呀， 嗯， 跟陌生人交流的经历。 哎，如果您有这段经历，我相信每一个朋友基本上都有。 啊，对对对， 所以呢，就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交流一下。 嗯，一定要说小时候啊，长大了 不算小 时候啊。比如说30了，一陌生人哎问您个路，哇哭了，这不能算，知道吧？啊， 其实这件事儿 也得看看这。 直到30了，我还记得这事儿呢。你想想，所以这是根深蒂固啊。 哦哟，那阴影面积太大了，是这意思吧？ 对。 哎，来都说您小时候被陌生人搭茬，不是搭茬搭话。 嗯。 跟陌生人搭话呀，问问事儿啊，或者跟您聊天，可是反正跟陌生人接触的这个经历吧， 对， 是吧？欢迎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CNET 和糊涂的旁观者都很关心苗山 啊。今天有没有吃肉饼啊？ 哦，吃了， 嗯， 而且还是人家没炸，我说我着急干活，赶紧给我炸一个出来。 好，人没炸，我以为你就吃了。 我是把面吃了， 在肚子里炸的啊。 这是限量款，早上起来。 你以后别叫苗山了。 苗饼饼 你就叫油饼得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油饼啊。哎，我是咸菜丝儿。 哎，不错。 什么不错呀，哎，这是。那你就得去那个叫吃喝玩的大搜索。 哦不，那个时候谁还吃油饼啊，大晚上应该吃大肉了。 哦好，谢谢您啊。今天不说吃的事儿了，今天说您小时候和陌生人有没有过什么交流互动。 对。 您是怎么处理这事儿的，还记不记得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呢，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啊，比如说春节期间96310城管热线举报同比下降7.3%。 嗯，算压岁钱跟父母上班个性寒假作业累坏了孩子们。 还有一个节目叫身临其境，它的魅力到底在哪儿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啊，苗山和王一继续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咱先说说2月24号呢，北京在营铁路返程的一个高峰，明后地铁南站呢末班车延至到24点。 嗯，了解一下具体消息。 嗯， 正月初九、初十还有16，京城将会迎来返程高峰。根据往年的经验，春节过后呢，到春运结束期间将会出现大量的客流返京的大潮。大年呢初十将会再迎出行高峰。 嗯， 北京地铁呢结合高铁列车开行计划，为方便乘客出行，也就是今明两天，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方向的这个列车将会延长运营时间45分钟，末班车时间由23:15调整为24点。 晚回来的朋友们就更方便一些吧啊，包括出租车运力都会有所调配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呢，微信数据春节啊，您要收到红包数量知道最多达到多少个吗？ 多少个？ 3429个。 是个是吧？ 对对对。 哦， 是这么回事啊。微信官方呢近日发布的2018年春节期间微信数据报告里边说了，今年的春节一共有7.68亿人选择使用微信红包传递新年祝福，是吧？ 嗯， 8.88块。 我怎么都是1.88块或者1.09分。 一分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猜差点就成为2分了。不不，有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每次老拿1分钱呢？ 嗯， 我在想估计后边是个9， 哦， 他自己忽略了。 哦， 我这样想舒服一点。 行行行，你这郁闷劲儿的。所以今年春节7.68亿人呀，这么厉害，收发红包总人数同比呢去年增加了大约10%。有一位来自南昌的人士一共收到了3429个红包。 哇，哦，好幸运， 成为这个新年最幸福的人了。这什么人缘啊， 每一个红包都不止1块钱吧，也不一定。 那也行了呀， 万一像我一样。 但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我还是发出去多啊。 对，一般都是发出去多。 此外呢，广东、山东与江苏三省用户抢的红包数量最多，分列1、2、3位。而来自重庆的一位小伙子在过年期间一掷千金，短短5天内一共发出了2723个红包。 嚯， 拜年旅游行走不停，今年春节期间呢全体用户的微信运动总步数达到了6.43万亿步。 对， 基本上过年的时候好像运动量还是小点。有时候一天走7步。嗯， 吃的节奏高一些，是吧？ 对，你要算上嘴的运动量，那可能就上了。 这有朋友问天气啊，我们再给您把天气重复一下吧。 嗯 啊，今儿早晨是这样，晴间多云，东南风二三级，气温-3到-2度，相对湿度35%。到了白天有点变化，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嗯，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的相对湿度75%。 对，您听出来了吧？今天白天可比前两天冷多了。 对。 啊，最高只有3度了，所以您一定要注意增加衣服。而且还好的是呢，本市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是不错的，您要出个门比较方便啊。洗车呢，因为未来3天也没有降水和大风，洗车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呀。 哦， 行，咱接着往下念消息吧。 好嘞，咱们是不是聊聊这个账单的问题？ 什么账单？ 春节账单之变折射了国人消费升级， 就是花钱的方向。 对，方向变了。春节过后呢，很多人晒起了春节账单，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账单呢有一些新变化，年货账单更加丰富，从原来的鸡鸭鱼肉增加了生猛海鲜等等，娱乐花销呢也多样化，旅游观影等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天哪，你可不知道，我大年初几去看电影，就是早上起来去看的，居然没地儿。 啊，客满。 对对对对对，你就说大家现在对电影多爱吧。 而且这个很多的档期，像春节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档期，对于电影来说。 对啊，国家旅游局呢一个数据中心有所测算， 嗯， 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3.86亿人次，同比增长12.1%， 嗯， 实现了旅游收入4750亿元。同比增长了12.6%。 哇！ 而商务部的消息说呢，2018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消费市场买年货、赶大集、逛庙会、吃年夜饭这样传统消费这个持续火爆，旅游、读书、观影、看展，新兴的消费亮点。这四个啊，你去了没有？旅游， 我看电影了。 观影、看展， 读书没有？睡了。 睡。这不属于消费亮点，知道吗？网购年货、网上订餐、移动支付、定制出游、共享出行，这些新的业态模式呢，也是备受青睐。 嗯，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深入人心，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成为新时尚。 我觉得这些消费方向也代表了大家现在过节的方式，不光是这个吃喝玩乐了哈， 嗯， 丰富多彩，利用这个假期也愿意给自己充充电，比如说读书观影这些朋友哈。 对，但是其实大家在网购年货上可能得提前， 对， 中间网上买东西呢，那人家快递小哥们也得过年。 对，但是有一个好处，像我也是花了不少钱哈，这个期间在网上，虽然他不送货，但是呢，他有好多优惠券。 哦， 对吧？因为很多的这些店主都会在淘宝店的留言，如果你留言的话，他就会说，如果您在这个期间拍货的话，我们会送给您一张5元优惠券或者10元这样。 所以这个便宜也得占上。 对，初期的时候统一发货，不是特别有着急的那些货品，就可以在那期间买。 那倒是，那倒是。哎，你看看，什么都怕琢磨。来说说。快递封装的用品有标准了啊！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了一个新修订的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嗯，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快递包装呢最好啊采用生物降解的塑料，减少白色污染。这降低了快递这个封套用纸的定量要求，降低了塑料的薄膜类的快递包装袋的厚度要求，以及气垫膜类的快递包装袋，还有塑料编织袋这种的快递包装袋的定量要求。标准呢对于快递包装箱单双瓦侧这个 单双瓦棱材料， 哎，这个是什么材料？ 你不没见过里边那纸是、 哦、那 对对对，起伏的跟小波浪似的。 哦、我刚才在想这是什么材料？ 这个叫瓦楞纸。那么、 哦、 标准对于这个快递包装箱单双瓦楞材料的选择不再做出规定了， 嗯、 只要材料符合耐破、边压和戳穿这种强度啊，就可以这个指标，只要达到这指标就可以啊、 嗯。 那标准还明确提出了快递包装箱的基础模数尺寸啊，以包装标准化推动包装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其实咱们这包装已经不错了啊！您要看看那个专门网上有一组图片，就是说老外们晒出了，尤其欧美哈、晒出了他们的快递包装，买把剪子，快递来一个那个案板的尺寸，拆来拆去，就哎找到剪子了。你要再不小心找剪子找不着了，嗯， 那拆不开了呗。 对，你要买一耳挖勺，估计能快递来一电脑显示器的尺寸的。 反正现在 盒都，它就是不给你分好多盒， 哦，就 大盒套小盒，老小盒套老盒， 规格没那么复杂，是不是？ 嗯、 所以就我们这种标准， 浪费啊， 越来越环保。 对对对，越来越科学。 嗯， 接下来就说说引起我们今天消息的这个引起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个消息啊。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苗山刚才唱了， 对， 这儿歌是提醒单独在家的孩子，你千万别给陌生人开门。 嗯， 不过最近呢，有记者做了一个安全测试，他扮演了生活当中常见的几种身份，六组小朋友的防御都失败了 啊， 吓人啊啊！常打交道的身份，比如说我是你们家人的同事，爸妈妈同事，哎，我是你们家朋友，我是来查查这个水电表，我是送快递的师傅啊。因为经常见，孩子的防范意识往往不强。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父母千交代万嘱咐，谁来也不能开门的情况下，门还是被叫开 啊。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 不可 无啊。对，单独在家的孩子轻易给陌生人开门，真的有点危险。家长和孩子，咱们都得加强这个安全意识。 我觉得这个测试吧，得看谁来扮演。比如说你来扮演，我觉得我肯定会开门的。因为听你刚才念那几句，我觉得特真实。 啊，对啊，对，哎， 刹那间我 就信了。你给叔叔开了门吧， 对吧？听上去多真诚啊！ 哎，不许叫叔叔，你这还怎么回事？叫哥哥。 这哥哥多真诚啊！ 对对对对对，哥哥是你爸的朋友。这听着就肯定是不可能了。 啊，是吗？我刚才说这个也好真诚。 孩子，你长这么大真是不容。行，咱接下来就来说说大家的互动吧。 好的， 看大家有没有啊，你小的时候跟陌生人的一些接触，比如敲门啦，跟你搭话啦，你是怎么应对？ 有没有什么乌龙事件？我觉得好多可能也会把亲戚直接不让开门，就挡在门外的情况。 把亲戚直接赶了。 对呀，啊，哎，我是你小姨，得了吧，你别骗人了，我听你声都不像，是不是？ 就因为小姨感冒了，是这意思？ 有可能啊。 好好好好，不容易啊！稍后跟大家分享您的互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小时候有没有跟陌生人接触啊？ 嗯， 哎，搭话呀，被人敲门啊，陌生人反正这种交流的经验啊，是怎么应对的？跟过去说再见，说有啊有啊。有一次，有一个阿姨问我吃不吃糖，我说不吃，我特别义正辞严。 她说为什么呢？ 阿姨说了，阿姨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嗯，然后那个阿姨在小区的公园里跟我聊了一下午，那时候我七岁， 你还跟人聊啊？ 这我觉得更害怕， 我觉得， 我觉得不搭话可能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要真是个坏阿姨，你早就被带走了，是不是？ 坏阿姨也不会因为她你说她漂亮，她就对吧？ 对， 特别心疼你的。想要是孩子够会说话的哈， 还是得带你走。 这有点防范意识。但是这个逻辑我有点吃不准，就为什么因为这阿姨漂亮就不能吃她糖？ 因为呢，一般我们会觉得美好的事物背后一定藏着一些陷阱，是不是？有时候 你妈小时候教你的？ 对，我妈说了，我跟你说，这个阿姨越好看，越说明有问题。 你妈是不是小时候看过《倚天屠龙记》呀？ 哎，有道理。 对，这不是张无忌他妈跟她说的吗？ 我妈确实是个武侠小说迷。 是吗？你看看，你看看，就是这个原因。 哎，真是有可能。 哦，越漂亮的这个 有道理， 背后都藏着风险，是吧？ 所以 还挺哲学的 呀。那我岂不是长得很不让人放心？ 不不不不不，我们非常放心。关键是，哎，我突然觉得，这个不就相当于蘑菇那个概念吗？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的蘑菇不能吃， 对，更毒性更大。 当然，这用在人身上没有什么道理啊。人长得漂亮的也都很善良， 对，人不可貌相嘛。 对，哦，人不可貌相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能从简单的从样貌上判断一个人。 对，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就因为人长得好看或不好看就评价人内心是怎么样的， 这很难。对对对， 无论长得美不美，心灵同样美就够了嘛。嗯， 对，你该看看胡子旁观者。 哦，他说啊，胡子旁观者就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对呀， 有啊，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整个一学期我就跟老师说过一句话。是一颗新老师是吧？ 不是，一年级可不刚上学， 哦， 这老师 永远是新老师。 这一年级他也不会老上一年，但是刚来可不是老师，谁呀，啊，这是？哼，说自己是我老师，我不信，这些孩子都被骗了。我就替你们警惕着，一学期跟老师说一句话，说的一句话是：“你别跟我说话。” 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个是有点过分了啊，当然但是呢也比没有警惕心好的。 我想知道 老师还觉得哟这孩子可以呢、啊、 高冷范儿。我想知道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嗯， 我不知道。你跟你妈说话吗？我想知道。 啊，一会儿这位朋友。 好，那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说孩子为什么生下来就哭呢？ 为什么呢？都不认识，都不熟。 樱花说什么了？ 啊、 说那时候我也就五六岁吧。 对， 去父亲单位，由于我父亲同事叫我，问我，你叫什么呀？我就说，我叫什么什么英。又问我，你叫什么呀？哎，说叫什么秀，什么意思？又问我叫什么？ 嗯，又问我叫什么？ 我说我叫秀什么？ 秀英是吗？ 哦、对，就是后来呢，他走了，等我父亲回来，我跟他说，有人问我叫什么，我就跟我父亲学了一遍，我父亲笑了，告诉我，问你大名叫什么？ 哦， 时隔五六年了吧？还是、嗯、啊，五十六年了吧？ 五十六年， 时隔五十六年了，我仍然记得这事儿。 可是你知道刚才这个，他说他爸爸的同事第一次问他，他说我叫什么英， 对， 后来呢又说我叫秀 什么、啊， 两次回答这名字已经出来了。 对，这相当于。你叫什么呀？我叫马冬梅，什么梅？马冬梅，马什么梅？马冬梅，什么冬梅？是不是那个？对，但是这个人家就是问你大名，但是你呢，给人说我叫什么英，我叫秀什么，啊、不就拼出来？ 对对对，拼出来了 是吧？对， 这个陌生人但凡用点心， 但是他在父亲单位的厂房， 对， 就工厂里， 那倒没什么， 还好一些， 对 吧？啊。王小拽说了，我接触小孩比较多、 嗯、 现在可不像原来了。我九三年的，我小时候上一年级父母就没送过。 嚯、 大点了父母上班了，我们就自己带个钥匙回家自己热饭吃。 嗯， 现在这孩子都十岁十一岁了，家长都不能放心让自己孩子上下学。家长有点显着、 哎、对。 啊，他你说这孩子自己能力是不是差，不放心。去年我们家小学门口就有一陌生人突然带着孩子要走，幸亏我们把他摁住了。 哇、真够危险的。 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有， 这该报警报警吧。 哎，但是他说他是九三年的，我真没想到，九三年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回忆起， 人家就是孩子了。 回忆起当初他还自己热锅饭呢，因为在我们印象里，九零后其实就生活的非常的被父母呵护， 都被那个就是下一波都被上一波看不起。 哦，好， 咱们也被七零后看不起， 对， 咱们俩就被高磊看不起。 哦， 然后咱俩又看不起九零后们。 是吗？其实但我们 就觉得，哎，九零后还热饭。会热饭吗？就是， 但是我就觉得吧，咱俩可能也并不是知道同一时代的事儿、嗯，因为我是那一时代比较末端的时候，对吧？ 我现在也看不起你，行吗？满足了吗你？ 对，就 我们不一样。 嗯，对，太年轻了，很多事情也不是特别知道。 对，你喜欢海，我喜欢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我喜欢。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小时候有没有跟陌生人接触的经历， 对， 是怎么应对的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京文艺广播。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城，所有他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 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 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伙儿随时跟我们聊一聊您小时候跟陌生人接触的经历， 嗯， 啊，讲讲这些故事，我们继续给您说说消息。我们出发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接下来说说鱼刺儿的事儿。 对，这事儿跟那个妈妈提醒我们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一样的频繁频率高、啊。 对，但是咱们传统认为鱼刺如果卡在这喉咙里呢，就可以吃个馒头。咽个饭、 哦、压一压， 赶紧喝个醋给 误区 搞出来。对，专家提醒，如果是一些什么吞饭、喝醋、抠喉、催吐这种民间偏方，并不能解决鱼刺卡喉的问题，有时候还可能造成很大的危险。 好，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哈。 嗯， 专家提醒，一些呢，比如说吞饭、喝醋，还有是抠喉、催吐等民间的偏方，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危险特别大。鱼刺卡喉的临床表现主要就是吞咽困难、 疼痛、 吞咽疼痛， 对， 甚至出现并发症和感染。有医学专家就说了，喝醋软化鱼刺这个偏方实际作用也并不大。专家提醒呢，这个出现鱼刺卡喉之后，应该立即停止进食。 首先您可以试着低头弯腰轻轻的咳嗽、啊、看看能否将鱼刺咳出来，也可以在他人帮助下用小汤勺轻轻的压住舌面，用电筒照射，发现鱼刺后拿着小镊子不是给它夹出来。 哦， 这有点难度啊，这必须拿勺压着点舌头。如果轻咳不能将鱼刺咳出，或者用电筒没有发现鱼刺呢，说明鱼刺位置是比较深了、 嗯、 这个时候您就及时得到医院去瞧一瞧。 对 对，这别耽误，你这鱼刺有时候正着卡，有时候反着卡，比较难受。 对，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医院晚上急诊、嗯、这个医疗条件都特别的好，大家如果但凡离医院挺近的、 啊、对对对， 或者社区医院什么的都很方便。 我有一个绝招来解决这问题。 什么呢？不吃， 别吃鱼。对，我正是这样做的，这么多年很少吃鱼。 你知道有一次 后来自打发现生鱼片没吃什么我小时候都爱吃带鱼，它带鱼刺儿不是相对整齐吗？ 哦，一溜一溜的。 对对对对。 有一次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你们中国人特别的擅长吃鱼。” 啊，他是外国人。 对，因为外国人不太会吐鱼刺 啊，不摘。 然后有一次我就给他们表演，我吃了一口鱼，然后嚼出来，然后把刺儿吐出来。他们说：“哇，好棒这个表演。 ”你说你别吐，我还得一吐还能扎你脸上。没有没有，这不好这不好。哎，再看看大伙儿互动吧。 好呢。 啊。这个今天说说啊，您有没有过跟陌生人接触的经历和故事、 嗯、 啊？跟我们微信平台上说说。摩草儿说了，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 小时候住平房，从一年级开始寒假暑假就自己在家，我妈把门给反锁，里面也开不开，我妈就跟我说，谁敲门也甭理啊，我就记住了。真的有街坊来敲门送吃的，我就蹑手蹑脚的隔着门缝往外看，一看认识，那也不开门不吱声，邻居端着好吃的走了。哎，这个是这样，跟陌生人接触这也算接触了， 对， 只不过是你这种无声的接触。 哦， 越是认识越不能让人知道家里有人， 而且就短短几句话就能看出他内心是有活动的。 嗯， 对吧？ 其实对那个吃他特别强调的是 好吃的， 好吃的。对， 走了， 就这样每餐擦肩而过。 但是通常 难道不是家里人安排好有邻居来送的？ 哎，但是通常我觉得情况下，陌生人总会给你一些诱惑的东西。 有啊，这不阿姨这不吃汤吗？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不用遗憾、嗯、这个魔草， 不用遗憾。 万一这好吃的背后是有陷阱的呢？所以你相当于拒绝了。 邻居啊，你别给人裹乱了。 哦，邻居啊。 嗯。 嗯，好吧，我无言以对。怎么样？ 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经历？ 我有啊，我妈从小就说不许开门，我就理直气壮的。我们家当时那个门还是透明的，上面有块玻璃。 啊、 然后但凡是有不认人敲门，我还对着玻璃说不开。 真的吗？ 啊， 对方说什么呀？ 对方的说，我都看见了，就你一人在家是吧？ 你这也有点危险。 暴露了。 暴露了，暴露了。 以前的门还好撬。 嗨，但是很安全，很安全嘛。 对， 对吧？啊。并不是指导他，但是这里现在都得预防这个。小女人说：“哎，如果是家长外出，虽然和孩子千叮咛万嘱咐，但是孩子还是老被甜言蜜语忽悠，是不是家长出门前在门上贴一条，不要给任何陌生人开门？这样字条会不会起作用？那人说我不是陌生人怎么办呀？ 也暴露了，你现在可能孩子一个人在家呢。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儿，我们聊一聊，家长还是尽量不要让孩子自己在家，是不是？ 不是，你那个逻辑也不对，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这个条是贴在家里，不是？ 对对。 你是不是想要贴门口啊？ 哦，不是贴门口啊， 是给孩子看的好吗？ 哦，就是即将要开门之前先看一眼那个地儿。哦天哪，我的智商堪忧啊。 堪忧，你长这么大真的是有点为难你了。好吧，接下来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分享一下您和陌生人接触的经历。 中国移动光宽

我爸是干什么的，我妈是干什么的， 对对对对， 我妈有 这个比开门也不安全点。天哪，全家人家谱都背出来了， 感激你妈特别的早的找到了你。 对对 对, 对, 对， 不然你们家你爸爸妈妈挣多少钱，估计下一步就要吐露了， 有可能。 CNET 说秃噜了，不是 秃秃秃。 他说这个我知道高磊干嘛去了，他是不是凭借主持人这个身份去相亲去了跟陌生人搭讪，他不需要相亲了， 不需要了。 这早的在家很有地位的。 对， 你回来让高磊谈谈，他哪天在家不是，对吧？ 千万别说是我们说的。 对，小雨儿说，哎，对，别对了，我就是别说陌生人事儿，我就最喜欢坐车的时候或者等待的时候喜欢逗小朋友，哟，可能因为长得漂亮，我都从来没被认为过坏人。还有通过这样的互动话题显摆自己形象的呢。 我想想哦，还真是有，有的时候在等车的车站就会看有一些美丽的小姐姐，就嗨小朋友。 你这个不行，你这小朋友当时就得哭。哦，什么难听的声啊，这是 感觉我是一个 有想法的人， 司机要干点坏事的阿姨。 对，如果你逗小朋友，那当然家长你当然可以， 嗯， 倒还好一些，对吧？对，那你关键是陌生人主动跟他说，哎，跟叔叔走吧， 给你一颗糖， 早就不稀罕了。 哦，现在小孩不 喜欢糖。现在需要嘱咐小朋友的是，别给你拿手机玩会儿，别玩游戏。 想不想要 TFBOYS 的签名啊？ 小朋友，我比他可爱，有这可能性吧？ 对， 来说一说啊，您小时候有没有跟陌生人互动交流的经历？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消息呗。 对，既然提到了孩子的话题，咱就聊到这个上学的孩子也不容易哈。 不容易， 这个算压岁钱跟父母亲上班个性寒假作业，这一段时间简直是累坏了孩子们呢。 对， 春节过后中小学的寒假生活已接近尾声了，日前就有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学生的寒假作业早已经不是做试题、写日记、抄课文这老三样了，个性十足的寒假作业简直是异彩纷呈啊。比如说咱就列举几个，寻找陌生植物， 对，拍拍庙会的照片， 学唱春晚的歌曲， 统计春节家庭开销， 绘制美食地图等等啊。 然而有一些寒假作业呢，不但对小学生来讲太难，也让家长犯了愁，不知道怎么引导这孩子来完成。春节没到的时候呢，高女士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就一个劲儿的质问妈妈，过年给多少压岁钱，姥爷姥姥会给多少。高女士还奇怪呢，孩子怎么猜迷了呢？对不对？一追问女儿才知道，这是寒假作业的一项，计算压岁钱的收入。 提前把这个数先写上。 对， 高女士就说，为了让学生了解亲戚之间的关系，学校还要求所有的学生设计并绘制自己的家谱。低年级的学生呢，在 找洪亮合适都能背出来啊。 对，低年级的学生们呢，计算自己的压岁钱收入。这一下高女士有了新的担忧。 人家担忧什么呢？ 这让孩子通过统计压岁钱收入锻炼孩子数学计算能力，这我能理解。但是呢，跟绘制亲戚图表结合在一起，那么统计收入的时候呢，难免会告诉孩子这是哪个亲戚给的压岁钱，就怕孩子会联想这个亲戚给的多，那个亲戚给的少。最后计算出结果之后呢，还怕这孩子回到班上再继续攀比。这种计算的数目大了吧，感觉对孩子不好，如果钱数不多呢，又怕孩子在班上觉得不好意思抬不起头。 哎，人家说这些话呢也有点道理，是吧？看到其他学校也留了关于压岁钱的寒假作业，但别人的作业要求是学生记录压岁钱的开支情况。从小呢锻炼这个规划意识，懂得分配和安排。人说同样是计算压岁钱，但计算怎么花和收多少效果不一样。哎，我觉得计算怎么花比较有意义。 对，有没有花在有意义的事儿上，什么买点本啊， 对对， 练习题啊， 族谱，我觉得家谱也是挺关键的，但是你别把这事儿和那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对，这样不好。 对， 咱们再对比一下国外，是不是？ 国外有一个叫带孩子上班日，一些公司呢会号召这天啊，员工和子女一起来上班，增进一下亲子关系，也给孩子一个机会来了解自己父母都是干什么的。在朝阳区一所小学就读的小雨，今年的一项寒假作业也是这个，体验家长一天的工作，还得写出体验感言。 嚯！ 小雨上小学一年级，父亲在一家涉密单位工作，肯定不能去体验了。只能到母亲朱女士的公司去完成作业了。朱女士呢，在公司坐办公室工作啊，经常要开会、写材料、打电话、安排各种事项等等。小雨的到来完全打乱了她的工作节奏，连同事也受点干扰了。 对， 当朱女士急着急忙慌地敲打一个文件的时候，小雨凑过来说：“妈妈，你在写什么呢？” 然后呢，一个不注意，在键盘上就乱按了一下，这朱女士就得重新敲。当朱女士向上级领导递送材料的时候呢，小雨又凑过来说：“妈妈，我想跟你一块儿去。” 哦， 哎，这是朱女士。 但是我觉得这个吧是这样，你提前得跟她说好了， 嗯， 对吧？你说你去体验和观察，是你要观察，不能轻易出声打扰，不能干扰，这才叫体验观察。 而且 是不是学校啊，家长都得提前做好这工作。 而且像这个例子就说，不是每一位父母亲的这个单位或工作性质都适合孩子去参观，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体验。 所以还得根据自身的一些条件来结合完成吧。 对， 啊、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和单位会有一些公众开放日。他为什么设计这个日子、 嗯、 就是今天我专门把这个工作情况设计的适合外人来参观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主要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包括学校 是有准备的。 对，包括学校有的时候开放日也一样，你不是学校的这些家长非说哎我打算让孩子上你们学校来学习，我得参观一下，影响正常孩子上学的节奏就不好了。 对 对吧， 改天咱可以聊一聊，让大家创新的也给留留寒假作业。 哇，那能不能不写呀、啊 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啊、 这和油饼是画等号的是吗？ 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还没忘油饼。 好，咱们说点声音的话题。 这有就是有一节目嘛，叫声临其境。 对 啊，非常有魅力吧。 对，你最近看了吗？我其实是一直在观看的、 啊、不爱看那个。 不爱看啊，这个、嗯，很多人现在就说了， 咱们这儿综艺节目都不大爱看 是吗、嗯、这个声临其境这节目现在特别火爆，好多人就说这个魅力到底在哪儿呢？这个、 魅力在哪儿？我觉得刚跟当年大家喜爱这个老的译制片、嗯、上一场的译制片， 对，跟老 的魅力一样的，因为通过声音你会发现它能诠释很多内容，开心不开心，幸福、 嗯、 快乐急躁，各种各样的人物是吧。我看那个有个演员学海绵宝宝说话，大家特别激动，这个其实 嗯对 对，一沓一沓， 对，这是一个发挥了，对，发挥了这个女生相对不是那么困难的一种发声的方式。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有好的地方，就是让大家关注到配音演员的这个工作。平常、嗯、其实这个配音工作和就包括播音工作是完全不是太有关系的。 也关注到了语言在这个戏剧当中、演出当中的一些重要意义。 对，它是一个全新的门类。 同时呢，也狠狠的打了一打个别演员的脸。他们据说拍电影的时候有人跟他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勾搭的配。 对，这个工作实在是 拉大车呢，您在这儿。 对，我觉得工作态度 特 别重要。 对对对，您老跟这儿然后找别人给您配，是因为这些声音和人结合在一起才完善了这个角色。 对，有的时候说配音演员配得好、嗯、是因为配音演员的这个情绪和当时这个演员能够合二为一，那才能配得好。 对，他不仅仅是配音演员了，有的演员本身的台词、 嗯、 他的用声也是非常精当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搞这些。哎，我也说不好啊，我就觉得广播这应该把广播这个搞过来，你知道吗？ 嗯， 它本身是广播的一个优势。 对，其实这是我们因为只能通靠声音和大家交流，对吧？ 行，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吧。 嗯， 说说小时候跟陌生人交流的一些经历。主林说的啊，是这样的，小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 嗯、 家长呢上班了，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家，后来有人帮帮帮棒棒棒的敲门，我就扒着窗户铁栏杆往外看，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自称是我北京来的舅老爷，听说我没吃饭要带我出去吃饭，我不能开门呐。但后来我从那个窗户栏杆钻出去了，高高兴兴的就跟人吃饭去了， 还好 真是我舅老爷。这么一个陌生的、 哎、 就是他都没有描述说吃什么，您就动心就走了， 而且是死乞白咧的要跟着走。 对对对对，排除万难就走了。哎呀，大家这个不能学 哦！你要突然说到这个事儿，我还真勾起我的回忆、 啊， 我真的也干过类似的事儿。 你不是说不开不开吗？ 我忘了。 你看看。 有一次我妈不在家，我们家邻居对门的阿姨就真的说，哎，你在家里是不是害怕呀？因为那时候爸妈得值夜班嘛，有的时候、 哦、 都晚上了六七点钟，那个邻居阿姨就说，你是不是还没吃饭？我说妈给我留了在桌上，我们就靠在窗户交流哦、 嗯。 然后阿姨就说，要不然你来我家吧，晚上跟我们家闺女一块看电视，然后一会儿一块在我家睡吧。我说好嘞，我就去了。然后、 哎、你这老是特别痛快。 然后你别忘了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平房里面 啊。啊， 我把门开着，灯开着，然后我就去他们家了。后来由于我妈那天又加班，她回来的晚，半夜回来，我妈一说完了，孩子被人偷了。 那肯定是开着灯开着门，家里什么人没有、啊、 对，而且敞着门，院子里的门就敞着、 哦、 然后我妈回来就哭，然后就说完了，我孩子被偷走了。然后大概哭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家邻居阿姨夜里听见了，有人呜呜的哭，邻居阿姨就说：“哎呀，小韩你刚回来，你们家闺女在我家呢。”我还真的是干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哎呀，我现在有一种感慨哈， 我妈也不容易。 不是，就是你是怎么把这件事忘了的呢？ 哎，我真的忘了，刚才要不是说他跳窗户我都想不起来。我还 这么大的事儿，你把阿姨伤害到这个份儿上、 我还弃家而逃了一次， 就为了一起看个 动画 片。对呀、你现在是被逐出家门了吧？ 你是不是其实很久很久都不知道该评价我什么好？ 对对对对对，难以评价这件事儿干的。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干姐姐曾经做过的事情。 你这个逆子。旷野的麦子说，幼儿园的时候碰上个外国阿姨，当时我手里拿着两朵小喇叭花，先给她一朵，送给我一管外国糖，又给她一朵，哦，又送给我一胸针， 哟，每次还不一样。 外国阿姨是不是有点单纯呀、这个外国阿姨说不许轻易跟陌生人搭话呢。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外国阿姨下一句该说，你别再送我花了，我 没 什么可给你的了。 这可能是阿姨觉得你非常可爱吧。 对， 非常非常可爱。 你这个小妹妹真的可爱。 这样的阿姨都别接触，知道吗？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和陌生人互动的经历。 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 来看看大伙儿啊，小的时候都是怎么跟陌生人互动的，都有什么绝招啊。乌托邦说，我没这问题，没经历过，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村里都是熟人呢、家里来人一般在外先喊家长的名字，听声音我都知道是谁。 一下以前就会上人家家说，嘿，老王家的。哎，不对，这 干嘛呢？这是 不对，这叫他妈肯定。 老王家的是说谁呢？ 是说老王家的媳妇儿吗？ 哦，对对，反正总之是那人家，而且农村家里一般都有人， 对，而且这个村里的大家就是就这么几户人家， 对对对， 大家 都 熟， 但凡有个外人，大家集体都是你谁哪儿的， 对， 是吧， 集体就轰出去了。 对对对，那所以小区也是这个概念嘛。 对，小区，哎，我们家小区就是这样的。 嗯， 我刚搬到我们家现在这个小区的时候，里面的叔叔阿姨可能不认识我，然后有一次我停车的时候来了好几个叔叔阿姨，就在玻璃那探头探脑的，然后我说怎么了？你住在哪个院啊？我说我住在这个院，住在哪层呀？我说住在哪层？真的吗？哪一户啊？ 是不是你长得确实让人 不放心，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小区里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遛弯这件事情其实挺 好 的， 是 好 事儿。对对对，辛苦大家了啊。 来，我们接着给您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对， 非常酷的一件事儿，北京冬奥场馆建设全面提速。 哎，好事儿。 嗯， 大年初七节后的上班第一天，北京冬奥会的新建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施工现场已经忙碌起来了。冰丝带选址呢，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西侧，国家网球中心南侧一片约17公顷的土地上，这里呢将建成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场地，这也是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新建竞赛场馆。 嗯，那么这个一名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安保人员介绍说呢，大部分工人都是在正月初七初八返回，有的人春节都没回家过年。 嗯， 新的一年开始了，都希望为北京冬奥会出把力呗。在工地大门口呢，也立着一个巨大的背景板，上面印刷的是冰丝带的效果图。这座冬奥场馆呢，地上四层，地下两层，观众座位1.2万个。建成之后呢，它将和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遥相呼应，成为北京又一个新地标。这个确实值得欧耶一下， 对，而且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哈，冰丝带。 对对对，另外要跟大家提一下的是呢，日前世界羽联公布了今年全英公开赛的详细签表啊。今年的全英公开赛呢，将在3月14号到18号举行，中国队派遣林丹、陈龙在内的5个单项最强主力参赛。不过令人有点唏嘘的是呢，女双我们只有陈清晨、贾一凡一队选手参赛。 嗯， 这个是，哎呀，当然我也帮不上忙了啊。 嗯， 你来， 我可以心里为他们加油。 哦，是，咱们都是为加油，是还是希望以后这个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哈，接上这个接力棒吧。 对，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运动项目特别好的是，以前见不着我们中国选手的，现在也陆续的见到了，说明咱们国家就在这方面也培养了很多年轻选手。 这这么多人，是不是都来着？别，我觉得呀，就是这样，都别往劲儿都往一个方，就是。单独那个事儿上是比较大，都去唱歌了。那天你还跟我说，现在演员这个多呀， 比足球运动员还多吗？ 多，是吗？那可能是更多，那个需要保质啊。 对， 有的需要保量，比如说打羽毛球运动员是吧？就方方面面结合你自身的特点来让自己成为一个。我觉得让自己的人生无悔无憾吧。 我觉得那个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可以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 适当引导一下， 多接触不同的体育项目， 对对对对， 是吧？保不齐他其实更喜欢内向。 都去唱歌，这嗨，你说明儿大家都吃什么呀？都唱歌去 啊？ 牙疼不算，你这 对。 来说说文化的事儿 哈， 刚才说到演员只有电影的事儿，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啊初步统计的一个数字，2018年春节档累计票房大约56.5亿，比去年同档期的33.8亿超过了22.7亿。 嗯， 我的天哪， 经过这个 20多亿， 嚯，经过几天戏剧性的角逐啊，唐人街探案2最终以18.87亿赢得了目前的这个冠军，捉妖记2、哎红海行动分列第二三位，也都超过了10亿的这个量级。 红海行动没有超过唐人街吗？我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红海行动。这不超过唐人街，我内心不平衡啊！ 不平衡。 嗯， 其他电影咱们了解一下，《熊出没·变形记》的累计票房是4.1亿，离前一个作品5.2亿的票房还有一定的差距。 对，有点有点吧。 而这个对喜剧片啊，郭德纲的那个。则成为彻底的炮灰了，票房8841万。 起的我就不知道得有多大的就是强大的内心和信念才去看这样一个。 嗯， 你能看一名字叫《祖宗十九代》的电影吗？ 对，我刚才都没好意思念，真是 什么名字？哎，算了，就这么着吧啊！大家可以多看看， 对， 好电影啊。 对， 真人动画电影呢，《彼得兔》今日发布了最新的片段啊，蒙力升级超治愈啊，为迎来开工的这个上班族呢，也带来爆笑和解压的体验吧。3月2号上映，倒计时8天的模式。新的影片当中呢，彼得兔和兔子三胞胎小兔本杰明一起合谋前往老麦克雷格的菜园子采摘口粮。 哦， 说这么复杂，偷菜去呗。 对， 这5只兔子站在大树上远观菜园啊。看菜园子，并在彼得兔的带领下布置好作战计划，几只兔子有什么分工协作放风接应的进入菜园子里采摘蔬菜，互相配合默契。啊，这个电影是教人干嘛呀？ 对，这个主题好奇怪。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吧，这个、 南菜园的朋友都要注意了啊，小心几只兔。 南，哎，我们家对门就叫南菜园。 我们家对门怎么叫南菜园？ 我们家对门那条路就是南菜园那个地区。 哦，真的？ 双井那个地方。 哦啊。南菜园怎么在那儿啊？ 对，小心了啊，朋友们！3月2号电影一上映，咱家得护好了院子，是不是？ 南菜园一直延伸到那儿呢？ 对啊， 我们就是大观园那边啊。 啊？ 是不是一大片呀？回头咱查查。 哦，对，你说的对，我们那边叫双花园。我的天哪， 你们家那人还是小心你吧，我觉得。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你往下念。 好了，咱们聊点电影吧哈。由刘奕志导演，杨幂、黄子韬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这个谈判官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里热播当中。 行吧啊，有功夫就看看。 我不想看。 嗯，有功夫就看看。还黄子韬可能演的还行。 是吗？ 嗯， 咱们再看看网络电影吧。爆笑科幻网络电影快递侠正在这个网上独家上线哈。这个是由同名的 IP 授权并改编的，以平民英雄为主题，大胆讲述了国产超能力的科幻故事。 行， 这我可能也不看了。 这个可以看看，你感受一下，看看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但是接下来这个我们好好推荐一下，2017年的北京人艺全年累计上演大小剧场剧目31部，399场。 嗯， 春节之后呢，由这个王班主演的关汉卿再度上演。那么夏季演出季也要拉开帷幕了，4月23号的时候，内容囊括古今中外各类题材的新老剧目，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经典外国作品《杨麻将》再度上演，以14把牌局当中去体会复杂的人生况味。5月11号，去年新排演的《大宋诗》展开第二轮的演出。5月25号，观众熟悉的李白再度登上舞台。那当然，6月12号前后的院庆档期呢，仍然会观众会看到镇院之宝、茶馆啊，这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惯例了。 嗯，还 这挺棒的， 挺期待的。 啊、对， 仁义很多的作品都是耳熟能详、一票难求的啊。再聊聊这国外的戏剧，以色列著名的作家乔舒雅这个索波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将于今年的11月份来北京演出。这剧呢，通过二战中人们面对死亡时的选择，歌颂了人类高贵的灵魂，已经超过了在25个国家以及20多种语言上演。 咱们能不能选点就是像人家这样有深度的题材，对吧？就是 对 你，咱们再往前那电影上是吧，有的 不看了， 影视剧上好好学学啊。这一听这介绍忽然就很想去， 对，非常想看， 对吧？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年底了， 跟想看咱们的茶馆差不多吧，那感觉。 对， 中国知名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 啊， 第一卷近日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出版了啊。由于金庸的原著情节丰满，篇幅很长，出版商呢将其分为4卷陆续的翻译出版，这也是这本书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嗯， 厉害了。 而且这个翻译和出版历时将近了6年啊，整个过程、 哦、 这个书的这个译者瑞典的一个姑娘安娜，她就采访啊、哦，姑娘安娜、啊、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说她深知金庸原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关注度， 真的， 因此她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在翻译的。 谢谢。 但是呢， 努力的把侠肝义胆啊、江湖恩仇都翻译出来。 现在目前陆续是将会出版的有《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这些英译本，但我有点担心，其实还是、嗯、 这可以看看，等到时候出来看看再说吧。 我觉得在文化差异，在这个尤其在武侠小说翻译上面会很难， 哎、 甚至翻译了可能外国朋友不太懂。 没事啊，你总得让他们慢慢的了解我们的生活。 对，了解我们一颗侠肝义胆。 那派你去审查一下这翻译的成果。 来，咱们看看后面的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来看看大伙儿跟陌生人互动的经历。 嗯， 空谷幽来说，记得好像是小学1年级，我和院里小伙伴在门口玩。这时候来了一个男人，他给了小伙伴一颗糖就带他走了。我看他真的不像好人，我拼命的把往回拉我这小�伙伴，因为人多那个男的放弃了。5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我觉得做了件好事。 哦，这肯定是做了件好事。 对对对，集中生智，你要觉得不对大家就大声呼救，小朋友呼救一定有很多人帮忙的。 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好、 啊、 他不但就是自己警觉性很高，而且帮助了好朋友。 也可以说不要跟小朋友不要说太贪嘴啊， 对， 陌生给东西不好吃、 不好吃， 对对。 哎，其实以后是不是可以跟孩子说，你放心吧，陌生的叔叔阿姨给你的糖一定没有妈妈给的好吃。 那他万一想尝尝呢，你别比，你知道吗？ 哦， 对。 朱我也说了，小时候和两个小伙伴走丢了，牵着手一路哭，有个陌生人喊住我们，把我们吓得更是一路跑一路狂奔，就狂哭，怎么办？丢了还有人 呢？ 后来才知道，那个陌生人其实是我表姐夫。 他们终于路上发现了，又想给带回去。 对，可能全家都在找您啊，对不对？真不容易。今天要说说和这陌生人互动的经历。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交流一下。 对，兔子说，小时候有一回我在家玩正 happy 呢，我妈跟我说，闺女，妈去你姨家买个东西啊，啊，拿个东西，我不拿钥匙了，你把门插上，不要随便给人开门啊，我回来叫你，知道吧？把门插好了，听见没有？我当时玩着嗨着呢，谁管，所以耳朵里就听见插门，不许随便开门。结果不管外边怎么敲门，我就都不理，连我妈外边喊我也不理，心里认为全是外人，我绝不开门，你们骗我不没用，装我妈不行。等我爸六点下班翻墙开门，我妈才进来。 啊，还是你爸体格好， 警惕性太高了。这个 多亏你们家能穿进去。 装我妈，跟我来这一套，我跟你说，管你呢。哎呀，就是妈，我玩会儿吧，我你让我开门。 哎呀，这个 MG 七剑就说，小时候没怎么跟这个陌生人接触过，所有的接触都发生在就是我的作文里，扶老奶奶过马路，还有各种给什么叔叔阿姨捡钱包，送各种迷路的小朋友。 那你这作文不是不真实吗？ 对，他生活是苍白的。 赶紧送上一首歌，弥补一下大家受伤的这个心灵。 The way you are，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你生活的方式。 哈，注意安全啊，各位。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旅游景点景区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一度到零下四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零下二度到零下十二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零下一度到零下十二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三度到零下七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零下一度到零下七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零下二度到零下十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零下二度到零下十二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零下六度到零下十二度；房山十度晴转多云，二度到零下四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现在8:34已经是我们第三个时段的内容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大家伙儿小时候 啊 和陌生人 啊 有过接触的那些经历，让你开门啦，给你块糖啦，或者不敢问你个路啦，是吧？ 还有你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是怎么不能开门的？ 怎 么说的来着？ 进来的。 刚才我们最后一个这个短信就是说的，这把妈也拦在门外了。 对对对，想装成我妈。 对，一下把你爸爸逼急了，跳墙进来开的门。 对对 对, 对, 对。王雪晨说，哎，我说一下啊，这南菜园是不是在原来这宣武区啊，现在这个建工北里小区附近。 说的对呢。 嗯，他们家那边叫双花园，带园就算是吧。 感觉就是有菜园，就是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人都说了是花园。 啊，花园。菜花菜花。 哦，来来来啊，这个大家都说说自己经历的情况。演说了，哎呀。不开门这个实在是太逗了，爸爸还是翻墙进来的，那主要是有个好身体。 对，有一个这个白胖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没有什么跟陌生人接触的经验，倒是我16个月大的儿子，有一次我们去逛超市，他看见一个长得还可以的阿姨，一直盯着人家看，结果阿姨一伸手，嘿，我这熊孩子就跟人家走了。 我天。1岁多点呗，16个月大。 16个月大、啊、1岁多点。 1岁4个月。可以 可以，特别可以， 阿姨不错。我看看宝贝儿长什么样，嘿，长得倍儿可爱。嘿， 我都已经可以、 哎，你看这一笑像不像孙涛？ 眼缝倍儿长。 真的真的真的特别俊俏。可以可以 可以， 白净哈，这是挺像孙涛。 可以可以， 不错。那你得跟宝贝儿说，不能因为人家外形可靠。 哎呀， 罗平说、 这个、 哎，苗山跟大帅好有一比。 怎么呢？感觉不像夸我。 那怎么着意思啊？ 好，我一定努力改变哈、啊。这个白胖胖就说，哦，已经说过了。然后呢，还是我自己回乡馅饺子、 啊、 回乡馅饺子就说，我小时候我妈值夜班，家里只有我一人，哎，这跟我一样哦、啊、我害怕就出门去找我妈单位找她，可是门卫不让进，只能回家。没成想出门的时候把钥匙锁家里了，只能住同学家。小时候住大院，安全度挺高的。 嗯，看出来了，你 您倒比我强，在于您出门的时候虽然忘钥匙，但是把家门倒锁了。 对，他出门的时候指使人出去了，灯也不关，门也不锁，家里回来一看，天哪！你像阿姨肯定觉得天都塌了呀， 感觉就是钱没丢，孩子没了， 顾得上钱吗？这个时候还，哎呀，你要当妈了，这孩子找不着第一，哎，我先看看钱。 不是，只是我们分析案情嘛，对不对？一般这个探 案 的时候，案 情就是你干的。 就是我干的。 东说了，96年暑假去阳泉、 嗯、 爸爸在去上货的路边看到一修自行车的路边摊有下象棋的，哎，他这瘾就上来了、嗯、好下这象棋就玩起来了，然后呢把我扔一边了。后来我就玩啊，自个儿玩就饿了。修自行车这家呢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孩子，就带我去他们家吃点饭，然后特别远的路再走回去继续玩，等着我爸下棋。他爸还没下完棋、 啊、 一直到中午。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小弟弟，30多年了，一直记得这个小友谊啊。想问问96年阳泉桃河南岸修自行车家的小伙伴，你还好吗？ 呀，怎么突然变得好暖心呢？ 人家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你这是阳泉桃河南岸的自行车家 的 小 朋友。 我们要质问一下老爷子， 您这起瘾是有多大？ 我有的时候 娃都不要了啊。 有时候这个爸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对对对对，很有些不靠谱的时候。 还有这个小对猫就说了，我小时候住在地坛公园这里边，经常有这个挺幸运的哈，经常有外国的旅游团来这里边饭店吃饭。我当时四五岁，在王府井教堂里的一个小学学英语，那会儿其实真就是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之类简单的。 对对对，都是这样。 但是 老外有时候都不这么说。 对，但是架不住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儿大呀！我见着老外我就敢跟他们说话，然后每一次都能得到什么气球啊之类的小礼物。 哦，那说的更得勤了。 靠着这两句英文，我忽悠了不少礼品呢。 是，这个有专门的，比如陪同啊什么的，这还可靠一些。 对对 啊， 就您这个年纪说这两句话够用。 但是现在啊，现在即便是外国人，就是小朋友也要心存警惕。 对， 对不对啊？因为现在这个来的人多了，他有个别人你不知道他有时候心思什么样，有个警惕心也没什么不好。 对，咱不能因为分析就是外国阿姨就一定安全，中国、 啊、对，没有这样 说法，对吧？或者是中国漂亮阿姨不安全？ 凭什么？你这 凭什么呀？我们明显是安全的吗？ 哎，好嘞， 特别的勉强。 员外说：“谈判官不用看了，胡编乱造。”小女人说：“本来打算今天去《唐人街二》的，可是你们推荐好电影，我有点动摇了，给点意见。 一定要去看《红海行动》。 对，您要是还没看呢，我们强烈推荐《红海行动》。然后您再想看哪个，您就随便。 对了，然后这个 Mary 朋友就说：主持人好，我上小学的时候呢，老师让我们去这个居民家里做好事儿。大家想想做什么呢？后来决定给居民朋友擦厨房吧。 挺好的呀。 结果敲门敲了好多家都不让我们进去。最后有个老奶奶，对，最后有个老奶奶同意我们给他家收拾卫生。今年30了，一直记得小学时候做的这事儿，那时候真是美好。 哎，要不然咱聊聊小学时候做过的好人好事儿。这改天聊聊这个。 行行。 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爱心日，然后去给这个朝外大街擦这个中间的隔离护栏。 哦， 整条街擦是擦不过来了，就擦了从这个叫就百脑汇那个路口一直到东大桥这个路口之间这个。天哪，都是警察叔叔开着摩托在旁边帮我们辟出一条路来。 哇，你们真威武。 对，那感觉太使劲擦呀。 我干的好事都没人知道。 啊，但是干好事儿不是为了让人知道。 那倒是，我们当时学校就让我们去擦楼道，所以我们擦了好几个小区的楼道。我在我们家擦地都没那么认真，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是因为楼道太脏了吗？ 真的，而且把扶手、人家的门外边都给擦了呢。 对对对对对，林林姐说，我发现苗山一定是猴子派过来的，然后王一这小快嘴都抓狂了。他的思维方式跟我们都不一样。 这是男左女右嘛，对吧？ 对，而你在当不架。 哎，有的时候我也分不清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说说啊，您跟这个陌生人互动的一些经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聊一聊。哎呀，熊妈妈不是不念您这信息，我们接下来真得给大家说说这个新闻消息了。 对，说说消息吧，有我都忘了，还有正事要办呢。 说说旅游方面的内容吧。 好，这个事儿我喜欢。咱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不是我手快，我哪知道您这句话要撑那么长时间。 咱们就从这个家门口的事儿开始说起，对吧？ 必须的呀。 咱们首先聊聊北京市属公园部分新春文化活动将会持续到正月15这件事儿。 哎，很多朋友别担心，春节假期呢，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其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各地游客226万人次。据了解呢，公园部分新春文化活动会持续到正月15啊。 市属公园的这活动都有什么呢？这些活动比较注重是原汁原味儿，小型多样，主题鲜明。比如说这个天坛公园的神乐之旅、雅乐展示，香山公园的这个登高祈福会。 对对，都不错。 嗯， 那这些内容哪些能持续到正月15呢？哎，这给您说说啊，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这个迎新春晒爆款文创产品联展。 哇，这个怎么这么长？好，接着给您。 正常不也我念的吗？后边没有了，是怎么着？ 好，还有香山公园的登高祈福会，北京植物园第14届春节兰花展，中山公园的迎新春传统花卉精品展，以及四季飘香北京名人名兰展览，中国园林博物馆神秘中山国，以及2018天宫开物意境自然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等等。 对，玉渊潭公园内呢，200多株腊梅预计也会在正月15前后绽放迎客。 哎呦，你说我怎么就没见过这个雪中梅花盛放的景象？ 因为你觉得外屋冷。 不是外屋，外头我都外屋，我们家外屋也进不了雪，没顶棚是怎么着？ 对，你说也要想见腊梅得去公园吧、 哦、 大冬天你就得专门等着吧， 有可能了， 对吧？ 哎，外屋这词儿很久没说过了， 是吧？ 那你去外屋吧，那 去外屋吧， 原来是有的， 来里屋吧。 对，现在都是客厅啊， 来阿姨给你糖，来里屋吧。 阿姨您在我们家就不对，您出去。 是你开的门啊。 我出去吧，赶阿姨锁家里。我再赶紧报警。 对， 对， 都得有这个啊。 咱们刚刚聊了公园的话题，咱们再看看这个博物馆的事儿。国博去年的日均接待2.6万人次，21万学生到国博上课， 真是厉害了。 嗯， 国家博物馆呢日前发布了2017年的一个年度观众数据报告，报告就说国博去年接待了观众总数可了不得，这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哦、 嗯，800多万人次， 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1万人次。哦，人家分析了啊，观众增加有很多原因。首先呢，国家博物馆展览丰富多彩，吸引关注， 没错 啊。2017年展览就是秦汉文明展呐、啊。啊，这个反映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展览啊， 嗯， 还有卢浮宫的创想，卢浮宫与馆藏珍品见证法国历史800年， 这个我去 了。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啊，这你都去了？ 那大英博物馆这个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我也去了。 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 嗯，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等等，这些高质量展览吸引人。 嗯， 其次呢，国家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广泛开展也受到了众多家长的欢迎。现在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成为了一种新的亲子方式。 我觉得国博去年的很多展览真的是特别棒，尤其像卢浮宫这个展览、嗯、我虽然去过卢浮宫，但是不可能每一件展品都是认真真真的看，因为当时这个很多游客在现场嘛、 哦、 所以这次我们借展了很多著名的一些物品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家门口就能看卢浮宫的文物， 是吧？ 对呗。然后大英博物馆这也一样，反正特别有意思，希望以后这种有意思的展览多多的举办，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年轻朋友走进博物馆去感受一下文化和历史。 嗯，来接着看看大伙互动吧。 嚯、 你这选的什么音乐？ 这是一个什么好听的歌？可能是 好听的歌，就是一敲锣的事儿。大伙的互动就是说了您跟陌生人是怎么交流的啊，能不能交流，该不该交流。熊妈妈说了，小时候我也就4岁吧， 嗯 啊，这是孩子说，一次和妈妈去商场，一个不小心把自己搞丢了， 把自己搞丢了， 然而妈妈就在旁边偷偷看着呢， 嗯， 就是想考验我的反应，知道我是怎么做的，然后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呢？ 我镇定自若的在原地直接坐下了。一个阿姨走过来问，小朋友你家长呢？ 嗯， 我看看他，感觉比较安全，就对他说，阿姨别和我说话，别管我了，我妈已经去广播找人了。这时候我妈已经大笑着来到我身边，我正在互动的过程中啊，这是谁？这妈妈说的，说她在跟咱们互动过程中，她儿子已经编好了词儿让她发出来了。儿子说现在5岁，小时候和陌生人交流最多的就是去游乐园，一个人到了游乐园里就会主动去和自己一样大的小朋友和他做朋友， 嗯， 不然一个人比较无聊啊，而且就爱找男孩子玩，觉得女生太麻烦。小时候有这想法啊？ 麻烦吗？ 女生不麻烦吗？ 分什么样的女生？像我就不麻烦啊。 哎呦，你还不麻烦呀？跟你妈急成那样。 哦，对对对，忘了。 没劲儿啊！家有儿女，总有童言会感动到你，也会惊吓到你。打小觉得女生太麻烦，她一块玩可能女孩子说稍微碰一点容易哭啊， 对对对，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对，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会是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哎呀，对小妹妹一定要照顾一些呀、啊，因为她是女孩子啊。”是这样的话。 然后小弟就觉得哎，好麻烦， 好麻烦。打小印象， 但是可见他自己已经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坐在那儿说：“阿姨别和我说话，我妈已经去广播找人了。 ”这是个小大人是吧？ 这一看就平时教育的好、 嗯， 说遇到这个情况你就在原地别动。啊，谁来你也别走、嗯、你就知道妈妈去会去广播找人。哦，看小朋友经常武侠照看见了吗？大侠拿把宝剑啊。 所以现在这朋友们基本就把这个陌生人交流的过程从家或家门口隔着大门的这故事挪到公园里了，已经开始。 对，有的有的、嗯、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聊这个陌生人敲门这件事儿、 嗯、 我们还是尽量提醒家长朋友不要把孩子自己放家里哈。像我这样赶上我这样的闺女敞着门跑了的，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教训。 浩杰说：“哎呀，试想一下，苗山如果和高磊组合的话，苗山和高磊，你们俩组合过吧？ 高山上， 高雷得疯。 你们俩没搭过吗？ 搭过呀。 啊，他疯了吗？ 嗯，反正你看现在还没回来呢。 施风兰，人家说挺喜欢苗山的，说话都带着那么高兴。 耶、yeah, ， 他就是高兴。 新年快乐。 他每天不知道为什么都高兴。 因为吃得饱。 嗯。来说说这个你和陌生人互动的这感觉。 嗯啊，微信公众号对找着我们、啊、北京文艺广播啊， 嗯， 给我们留个言什么的， 对对对对， 说说您是怎么和陌生人之间处理他敲门您不开这关系的。 快多老梁说今天这话题太害怕了，我觉得孩子未成年之前还得有监护人负起责任来，成年之后必须得和陌生人接触啊。 嗯， 对，你得交给他。 对 啊， 其实就是我们护着不让说话，这也不好，应该告诉他就是怎么能够分辨，然后怎么和陌生人说话。 对的对的， 然后通过跟他聊天当中智斗。 我天，不是、 哦、不 是啊，就是说非得说是怎么说，如果不必要最好就是不说、 嗯、 啊，大家不要听苗山的啊，并不是把孩子交出来那不是更危险了吗？ 哦对，斗也斗不过，斗不过， 没有这个必要。恐怕你选一首歌送给大家，你那是不是准备了一首 Lady Gaga 的歌？ 真的 啊？ 是吗？ 你不是说的吗？你这么惊讶， 现在就有了。 啊、嗯，叫什么？ 就是，哎，叫什么？我天哪！我看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American Honey》。 哎呦，他们那是甜心。 甜心。 美国甜心， 这是给所有的小宝贝们嘛，听爸爸妈妈话的小宝贝们、 哦、对对对对对，不管哪儿的了。 对， So innocent, pure and sweet, American honey. There's a wild, wild whisper blowing in the wind, calling out my name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Oh, I miss those days as the years go by. Oh, nothing sweeter.Summertime and American honey. Get caught in the race of this crazy life. Trying to be everything can make you lose your mind.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to American.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哎，我们出发吧，依然在继续。大家好，我是还坚持着的王一、啊、 大家好，我是很开心的苗山。 徐言说感觉王一已经拦不住女主持人疯狂的节奏了。不用拦，不用拦啊，可以这个自由的发挥 妍妍说听苗山说话就是个特实在大大咧咧的北京姑娘，大家还很关心你长什么样， 是不是很美， 怎么能看见你呢， 你说喽， 我说 对啊，就一定是那个被很多的爸爸妈妈这教育小朋友说不要跟这个阿姨或姐姐说话太危险了，她长得 对就是长得危险您随便想吧。张小培说怎么样跟美女播，你知识渊博反应灵敏也没有招了吧，我没招，我都不招她，我有什么招啊， 就被我带跑了， 那也不会。摩托儿说高磊不在选歌的风格都不一样，那当然这歌是周准选的对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说一说你小时候 和陌生人之间的这些怎么交流的、 哎、 陌生人说开门然后你说不开，是不是都这样，还是有什么新奇的， 您这就已经够新奇了、 哎，我反一个思维，我会说、如果有陌生人敲门说快给我开门，我是你二舅家的谁谁谁，我说真的有糖吗，然后人会说啊什么糖，哼，你以为你不给糖我就给你开开了吗， 那怎么着说有糖呢， 有糖是什么糖我 这孩子太平了，换一个，别做家访了啊，对 是不是把陌生人逼走的节奏， 嗯，你还是老想跟人家智斗，就不要给小朋友这种暗示，不要和陌生人智斗，你像一个小朋友他绝不会是你现在这个智商的情况， 那就这样吧， 他得长对吧， 那就是 哪样啊，您歇了吧啊！您还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爱宠掉毛怎么办， 哦，这个也有办法， 关注一些俗事吧， 好的， 网上日本夫妇用猫毛给猫做了个小帽子，这也是够厉害，养猫有什么不好呢，有人会提到、老掉毛走哪蹭哪是吧， 对， 哎，日本一对养猫的夫妇不这么看，他们收集了大多数人视为垃圾的猫毛直接做成了小帽子给猫戴上，嗯， 哎，就是 照片也发网， 物用其用嘛，对吧，这就是从他身上来的，然后再带回他的身上去、 这住东京啊，这人叫这个山崎龙，妻子宽美养了三只猫、2016年呢在家里揉弄一团猫毛的时候突然产生了我是把它织成毛帽子呢， 嗯， 就使劲收集用来制作帽子，迄今制作了100多顶了，这些帽子也很可爱，有一些在顶上有个尖儿啊，像软软的棉花糖啊，有一些是兔耳朵形状搭了成一个蝴蝶结呀。 因为这个宽美就告诉记者说这个猫啊并不排斥给他们戴帽子这件事儿，可能是因为那些帽子出自他们身上的毛发，制作这个猫毛帽的方法相当简单，就是把这些猫毛呢团成一个球，边摁边捏边使劲儿把这个毛球呢成一个碗状，再轻轻的抓出一个尖儿或者是猫耳朵或者兔耳朵的形状、猫毛是比较柔软的， 是是是，猫毛帽整个就是一绕口令啊， 猫毛帽很美， 制作猫毛帽的是不是 对 对，他这一个那三个音都出来了， 对，猫毛帽呀、真是， 大家可以看看啊，生活中很多趣事就看您能不能发现了，烦这个猫毛的朋友可以让家里某一方不烦的赶紧做点什么，这真是极夜成球啊， 极夜成球、 来，不享受异性的打扰，芬兰一个小岛专门打造了一个女士专属度假村，接下来由女士给您介绍一下。 好嘞，这个小岛呢位于芬兰的海岸附近，岛上呢有一个只对女性开放的度假村，度假村的创办人克里斯蒂娜呢在建这个度假村的时候就发现，但凡有男性在场，女性呢可能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而精心的装扮自己，从而无法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下来、后来呢罗特和一名这个芬兰男子就坠入爱河了，机缘巧合他到一座待售的小岛考察，就决定买下它，面积呢大概是3.4万平方米，他管这个岛叫超女岛，美国的这很多报纸呢就援引他的话来报道，他这话怎么说的呢，说当那里有一位可爱的男士，女人呢就会开始这个抹抹唇膏啊，什么化化妆啊，而超女岛的这些经营理念就是您只关注自己，不要让自己的荷尔蒙再上升了， 难道女同胞们在一起不 PK 吗， 批呀、 对呀、这 但是如果没有男同学进来不就消停了，还批给谁看呢，就放松了吗， 自己互相不比吗，朋友圈里 哦， 对啊，没网可能是，你看超女岛度假村有10间客房人家能水疗搞烹饪课健身课还有很多冒险活动，他说他也不讨厌男的，只是希望女同胞能有一个恢复活力的安全去处，有点道理，我觉得 对，我觉得把这个重心放在度假和关注自己本身身上、 对对、今年7月份度假村开张营业， 好，我订票去， 哎，对，你体验体验回来跟你在节目里说说， 你给报了吗、 我给报什么， 报一部分度假村 没问题。 真的吗？ 我给你报那个你去首都机场的车票钱，我给 我那我现在先去啊。我差点现在就去了呢。 没七月份才 啊、哦、七月份 你现在去参加建设可能能免一部分费用啊。练军一生说，我自己小的事儿不太记得了，但是我闺女现在13岁，痴迷上了二次元，加入了一个社团，都是我不认人，她乐此不疲，经常去市里边参加，我确实担心她的安全问题，她不以为然，她说她已经会和陌生人打交道了，怎么办愁人。这个您得把持住了啊。 对， 第一不能上来否定她这一切，你不能说你这些事儿都不对，你跟他们都不好，不是的，你得跟她说做这个事儿妈妈理解也支持，但是同时你也得有点警惕性，不要觉得会和陌生人打交道就是什么人都能打交道。 嗯嗯， 对吧？ 对， 淹着的都是说会水的， 对， 对不 对, 对，常常是这么回事。 对， 你要否定他一切，这事儿全解决不了了。 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们呢尽早的这个接触一些社会，不要把他封闭的太严实。